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以评剧起家，靠小品红透了半边天，他操着一口地道的唐山话，赢得了成千上万观众的喜爱和赞赏。2000年7月17日，赵丽蓉带着平静的微笑离开了她相伴一生的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追忆喜剧大师赵丽蓉不寻常的一生。中国评剧院演员王景明是赵丽蓉的好朋友，生前赵丽蓉曾向王景明描绘过自己向往的生活。 但是景明，我就愿意啊，到一个农村的地方，农村里面有那么三间房守着大马路，搭一大凉棚，来往的车辆在我这儿打街，给他们骑上水车马，那个生活太慢了。我说你在那儿想一想。 下面再让我们来请赵丽蓉的儿子盛大明说一说。 要让他自己选择的话，可能还是选择去种地去。我估计是这样，要如果填志愿的话啊，他应当填的是种地，要比这填的顺溜。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呢，也就属于一种巧合。从小就有演艺的天分，这没有办法。他别的小孩抱到舞台上啊，都有一个挺害怕的，或者是有时候哭什么，他到舞台上一看底下那么多人，他乐，哎，后台就说：“哟，这小孩可行，这小孩可行。” 1928年春天，赵丽蓉的母亲生下了第八个孩子。因为是排行最小的老闺女，又天生的喜庆，人见人爱，所以取了个乳名叫老爱。父亲赵秉忠是农民出身，本来靠剃头的生意养活全家。偶然一次在做头的时候，被当时五大名旦之首芙蓉花看中，就成了一名做头的艺人。从此没出满月的老爱就跟着戏班四处奔波。以前戏里出现怀抱孩子的场面，都是用个道具充当孩子。有一回戏班演王少安赶船，戏里需要一个襁褓中的娃娃，有人灵机一动，想来个新鲜的，就把还没学会走路的赵丽蓉抱上了台。后台的人都为台上的演员捏着把汗， 万一孩子哭闹起来，不是把整出戏都给搅了吗？说来也奇怪，一般怀抱中的婴儿见了生人都爱哭，可赵丽蓉却不知道害怕，上台看见观众就乐。打这儿以后，凡是有彩娃子出现的这类戏，大人们都要把她抱出去。12岁的时候，芙蓉花正式给老爱请了教戏的师傅，并拿出自己名字当中的一个蓉字，给老爱起了个正式的名，赵丽蓉。15岁时，赵丽蓉就开始以主角的身份登台演戏。1953年，赵丽蓉调入了中国评剧院。在评剧院的35年里，赵丽蓉再也没有演过主角，由青衣花旦转为了丑角彩旦。1958年，评剧《花为媒》在香港演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给了赵丽蓉极高的评价。与此同时，赵丽蓉的表演也受到了香港导演鲍方的注意，后来他多次力邀赵丽蓉赴港工作，但都被赵丽蓉婉拒了。现在就请赵丽蓉的儿子盛大明和我们说一说。 58年香港一放，香港人就全轰动了，说赵丽蓉不单是这个形体演员啊，她连脚都会演戏。当时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在宣传，说你们中国评剧院，因为评剧院以组织对组织嘛，报社一来宣传，一般的都不采访我妈。一到采访我妈的时候就避过去了，不用采访赵丽蓉了，赵丽蓉不用采访。是吧，这他就生气。还有时候打车拉出去，比如说到这各郊区县去演出去，然后地方保证要出一个小车要接一个你们单位的腕儿嘛。一般的呢，像我妈她应当是腕儿了哈，就没人张了她下车，就把别人接走了，一号人物接走了，我妈就在车上。 其实赵丽蓉也动过离开中国评剧院的念头，他曾经这样和好友王景明说：“ 他那时候就有一种想法，景明，咱别给他们干了，咱拉出去吧。”这样，跟我这比较知心，人家说这话，我说你行我不行啊，这个嘛，我说你先出去，你先出去，等你白路子摊开了以后，我来追你。 话虽然这样说，可赵丽蓉最终还是留在了中国评剧院，尽管她没有当过一天的主角，但还是塑造了众多风趣幽默、脍炙人口的喜剧人物形象。《花为媒》当中的阮妈，《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红白喜事》中的老祖宗，《杨三姐告状》中的养母，这些角色都给戏迷们带去了无数的笑声和欢乐。1988年，赵丽蓉从中国评剧院退休后不久，就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为什么春晚会看中赵丽蓉呢？编剧沈永年这样说： 之所以能选她，就因为她在这个评戏里边也是喜剧行当，因为她原来就有喜剧的基础，所以就从被这个当时的导演发现，拿这本子一看，赵老师试试这可能合适。赵文信觉得她塑造的人物特别可亲，可爱，就觉得这个小品那老太太就跟他们村里他们家里人一样。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已故孝星赵丽蓉、侯耀文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给我站过来啊，我拿点水啊。你们找谁呀？ 你姓赵 啊？ 赵大娘 啊， 我看您来了。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哎，我这姑娘这 是。您俩是哪儿的呀？ 我是电视台的。 贵姓啊？ 姓侯。 胆成了吗？ 导演。 导演。 哎， 也是导。导演、 哎、不是导演，是导演。 那都导啥呀？ 啊， 导豆腐吧。 豆腐 啊， 不导豆腐， 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那个呀， 哎， 你坐着吧，我去买灯，我就一会儿再说吧。 不，等等，您看，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给我拍片？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构思？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构思。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啊，不中不中。 一天、 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它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我说导演，不是这么着。 我不是导演。 导演 、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理解了。 那就行。 你说啥来着？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的，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啥位置？ 站在您的位置上。 哪是我的位置？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不是这位置。 就站那儿。下面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嘛了这样。 不是第一件。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有啥说啥。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上厕所不能说。 你说我说的吧，我问你的，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就早晨起来电视台教的。 哎，对，来 我看呢、那还不如我们 老年 的交通警察。 好，现在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走 擦。 哎擦。不对，停，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睡着行。您看电视吗？ 看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都爱听唱歌啊。 会唱吗？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昨夜星辰。好，得去，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正好，我从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坠落， 好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它咋变了？怎么样？您搞错了，我 唱评戏上去了 啊！唱评戏了都， 唱了， 别唱了，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哎，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 走吧。太好了， 哎，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哎，小娘， 别走别走， 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啊，哪儿这个， 还挺清正的。 您别看它清正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想啥有啥。 哎，想啥有啥。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上， 那就在家想呗。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那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我下半月咋过？ 大哥，您不能想这个，您要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那都得借钱。 您怎么老想钱呢？ 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不是，这不拍电视吗？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拍您的一天。 你拍你的，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啥？ 虚构。 明白了。 哎， 都是蒙人的。 对，什么？就是。这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吧。哎，好，我说，一位，走。 我说， 往进走。 导演， 走进来，进走啊！ 管了， 走啊！ 这个回去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什么事？ 我就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哎， 我先迈哪条腿？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右腿， 迈右腿中包， 就是右腿， 嗯， 好不好？ 就卖右腿， 就右腿。 哪边是右来的？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就这条啊， 就这条，就是右腿。 那我就卖这条腿、啊， 您就卖右腿就行。 中， 哎，就卖右腿、啊， 就卖它来， 哎，就卖它啊！预备， 开始， 走。哎，不是站着，停。你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我使什么拍啊？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就给你叫他去。 不是楼巷那单元，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先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那是啊， 对不对？ 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 哎，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有小孙子，好着呢。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我咋不教育他呀？ 教育。 爹妈都疼着呢， 对， 不都上一个啊？ 都是一个，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的。 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只要是一闹， 哎， 都记着。 你说， 我就管他。 干啥？ 你还敢？ 我，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 把嘴打开。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哎，古代故事，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哎，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哎、 小鬼扛着招魂 棍。喂，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啥有意义？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那不知道。 我教给您呢。 好教啊， 一学就会 啊 啊。您这么给他讲，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孩子听话、 啊、 奶奶给你讲故事。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缸砸缸。 司马光，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我想，那是光。司马光砸缸。 说来。 你 司马光。 司马光。 太对，王小光，我错了。 光蛋。 怎么了？光蛋都出来了，你说。 你说一撒那还不光蛋了？ 您整个把我的剧本给我光蛋乱了都。算，咱不拍电影，拍下一个镜头。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哎呦，怎么了？ 站不住了， 不是你们， 我得上医院去。 怎么了？ 不行，上医院去。 不是您， 我犯病了。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买这我还用叫车？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在这部小品当中，赵丽蓉以一曲带着评剧腔调的《昨夜星辰》一夜成名，终于在60岁的时候正式火了起来。而1992年，赵丽蓉又凭电影《过年》捧走了一向是年轻美丽女演员专利的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杯。而且《过年》在百花奖之前已经在东京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回忆起拍摄电影《过年》的过程，著名演员六小龄童这样说： 过年呢是冬天拍的，因为大家知道赵老师的腿不好啊，可是在拍过年的时候就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时候，记得有一次黄建中导演啊要求赵老师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镜头独自表演这个人物的这种当时这种心态，还有就是展示周围那个东北的一些环境，他要跪在那个地窖里头去抓一只鸡，因为东北的鸡都放在冰库里头的，抓出来以后要镜头跟着他走很长的路，大概有1分多钟，这在当时来讲是很长的一个镜头了。但赵老师二话不说，还是就是按导演的要求走，拍了很多条，因为可能当时很多周围的合作者也不一定清楚赵老师的腿不好。那到了晚上啊，因为我跟赵老师接触多一些，我就去看他，我就看他一个人偷偷的在拿那个暖水袋在敷那个膝盖。他跟我讲，他说我们演员不管任何时候啊，你在台上你在荧屏上表现的一切永远不能和观众去解释，不能因为我有这个问题所以才那样，没有用的。所以这一点对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都怪你， 橙子，我没白疼你。 你看你，没钱哭，有钱也哭。 老了，我老了。惦着我， 好处不？进口的羊烟儿， 钱呢？还是你收着？这情结领了。 这就是电影片段《过年》。凭借在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63岁的赵丽蓉获得了无数年轻靓丽的女演员都梦寐以求的国际大奖。虽然赵丽蓉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我们还是相信，就像她的老搭档巩汉林说的那样，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不仅把开心的微笑留给了我们，还把微笑永远地带进了天堂。近期的节目中，我们除了为大家送上已故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的经典作品，还会通过多位名家的采访录音，追忆赵丽蓉无暇的艺术人生。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轻易。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要来欣赏已故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的经典作品。赵丽蓉是评剧演员，她在评剧舞台上活跃了有半个世纪。虽然她在评剧舞台上扮演的大多数是配角，但是观众依然为她精湛的演技所倾倒。在中国评剧院1984年演出的《花为媒》录像中，赵丽蓉一出场就得了个满堂彩，尤其是在报花名这一段唱当中，几乎赵丽蓉每唱一句观众就鼓一次掌，取得如此好的演出效果还要归功于赵丽蓉结合自身特点用乐调对评剧唱腔进行改造。下面我们就请赵丽蓉的老搭档花艳茹为我们讲一讲评剧《花为媒》背后的故事。 我从跟他一起排戏是1957年，我们俩接到了这个花为媒的剧本，他就跟我说，说花艳茹，你有嗓你演欢的啊，我演蔫的。这什么意思呢？就他演幽默的，我演开朗的，一下子我们俩的性格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演开朗的，他演幽默的。他很讲美，你瞅他哪个动作完了以后他一归，什么都是归得很美的。他真琢磨戏，一瞅这不行，他就因为不仅是对人好啊，对戏成了，对演员也都成了，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尽管我们俩人在一个戏里都是彩蛋，形象都不一样。再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唱这西路评戏啊，他那个是高亢啊，有历史作方中啊，我把花讲高高高的。我说丽蓉你怎么办呢？没事，你们唱高的，我唱低的。低的怎么唱啊？他就唱了一个乐调的，可以说这乐调是他的首创。他怎么着？贺大婶儿闻听啊，我把脸气红啊，哎嗨哎嗨呀，张寡妇做的事理不通啊，哎嗨哎嗨呀。他一切都用乐调唱，非常好，就把我那高调啊也突出来了。一下他这个呀，在里头可以说西路评戏的创乐调是赵丽蓉的首创。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你会吗？ 会。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哎，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我还是说报就报。 我的五姑娘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错了， 没错， 春季你怎么出来个六？ 是六 六 六 六月六。 本是桂花哟，有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怎么瘦吃瘦 瘦瘦受不了到河里去打跟头，头上顶着荷花，花底下生藕，藕坑里去猫鱼我就猫啊，我就猫啊。 你猫什么呀？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怎么还不来呀、啊？ 你可来了、啊？ 那张家小姐呢？ 那不是吗？ 哦，带我去见。 不行， 那我回去。 不行。 哎呀，你叫我怎么做呀？ 蹲下， 蹲。 啊，蹲下！ 相亲的哪有蹲下的道理？ 相亲都蹲着， 阮妈妈不成呐！ 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哎呀，不成呐！ 秋姐开花呢，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什么花花花？ 那可都是花。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假山石，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开花，开，哎、冬天呢？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就不开花。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丽蓉表演的评剧《花为媒》选段，相信不少听众都还记得，在小品《如此包装》当中，赵丽蓉用 rap 报了一次花名。可您知道吗？这个小品是赵丽蓉带伤上阵表演下来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请赵丽蓉的老搭档、著名笑星巩汉林跟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几乎每次排练之前，他一般都是坐着，我们来对台词，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赵老师不干，他说不行，海林，你让我们老坐着，我上台怎么办？我说您那腿确实不行，打不了弯儿。说他呢，就是由于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有挫伤，碎骨头茬啊，经常在这膝盖关节当中游离，说不定滑到哪儿就卡住了。一卡住，你想一想，这里边要有个东西，那什么滋味？到最后的时候。演出的那一天，就直播前，其实我们还搀着赵老师呢，上去之后就不是他了。当时我们想啊，给他打一针封闭，他就说别，万一这封闭针再不管用，再把我这腿打麻了，我动不了了，那可盖了。他说我就这样来，你放心，没问题。他平时跳的时候跟大伙还是一块跳。 虽然腿上有伤，可赵丽蓉不仅没有耽误演出，甚至连排练都一次不落的参加。赵丽蓉热爱艺术，认真对待艺术的精神让当时为她伴舞的舞蹈演员谭梅感动不已。 跟妈妈合作就是唯一的那么一次，当时我还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是一名舞蹈演员，能够从大西北来参加春节晚会就是我们的荣幸，但我确实没有想到能给赵丽蓉老师伴舞。当我们第二天然后来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见到赵妈妈的时候，当时她是坐的，我印象特别深，确实是那个每次巩汉林老师都是搀扶着她，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就是她的腿有病，所以我们当我们四个小姑娘跟她一块合作排练的时候，她是那么认真，每一个动作都不落下来，所以到每一次的时候我看到回放的时候，她最后跪下去亮相的那一下真的是疼在我的心里头，赵妈妈这敬业的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下面我们就为您送上赵丽蓉生前与巩汉林、孟威等合作演出的小品《如此包装》。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老板， 那 老板，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一会儿就到。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屋里头有人吗？ 赵老师。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呢。啊，不，我是男性。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 啊啊啊啊， 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啊，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 哎， 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MTV？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我看见过，看见过。 啊啊啊啊， 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对，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好啊，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好 啊，那就 TV 吧。 嗯， 先提哪儿？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包装？ 是，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那咋包哎？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嗨 嗨， 嗯哼， 嗯哼， 嗨 嗨， 嗯哼， 嗯哼。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哦，您会说 啊？ 说一个我听听。 嗨 嗨， 嗯哼， 嗯哼， 先生， 哦，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嗯哼， 说得好。 嗯哼， 这就是语言包装，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名字也包装？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啊，这个我知道。 嗯， 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哦，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基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玛丽基斯 怎么样？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我叫啥字来着？ 玛丽基斯。 玛丽基斯 好吗？ 玛丽基斯 记住了？ 记住了。麻辣基斯。 啊， 哎，你可真能逗啊。 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TV 吧。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这都是给您的。 不，就不就是。 不要激动。哎 呀，你说你给我 TV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嗯 嗯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 好，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总监 啊，总监呢、啊、总监。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还签字儿？ 按手印也行。 对，按手印， 按手印方便、嗯、不行，我咋一按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哎，中了 啊。好 TV 吧。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出一部分。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好。 这个服装呢、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别给扔了。我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好好看一看。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怎么样？ 不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再换一件，这件， 嗨，这还没上袖呢。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你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不是，大熊的呀？ 什么？ 不是，总务， 总务， 总统， 总监，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扣钱。那坐船着吧。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火 啊，对， 你就像那一把火， 是这个意思。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六月六。 错了。 六月六。 错了。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这。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啥叫耳麦？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哎，这听不着。 哎呀，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哎，这是啥呀？这 跑什么嘛？上场。 嗨， 这都是唱评戏的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这不搅和了？ 放心吧，音乐开始。 我哥哥这跟不上啊，这 无涯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 哎呀，我唱啊， 我唱唱不出来， 唱不出来就说， 我说啥呀？ 抓谱， 啥叫抓谱？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改出来了， 伴奏快点，把那个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就这么说， 哎，就这么说， 哎，就这么说，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受哎呀，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这还好呢， 哎，好极了， 这叫评戏啊，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哎，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我不干了，给你，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哼，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告我去吧。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我签的是啥？ 麻辣鸡丝。 我不干了，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你包装给我包的。 别别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完了 啊！ 刚刚我们为您带来的就是小品《如此包装》。巩汉林第一次与赵丽蓉合作时，要在小品当中扮演赵丽蓉的儿子，可是因为巩汉林不太会说唐山话，排练过程总是不太顺利，弄得导演也失去了信心，想要换一个演员。可是赵丽蓉私下找到导演，对他说，咱们大老远给人家请来，说不要人家就不要人家了，这事儿可得慎重一些，一个人如果因为这次失败就被炒掉，那对他的打击可是怎样的大呀？年轻人嘛，多排练排练不就得了？无论陪他排练多少遍，我也是愿意的，就是千万别让他空手离开。正是因为赵丽蓉对巩汉林的信任，才得以让我们屡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见到这一对黄金搭档。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您送上赵丽蓉、巩汉林这对黄金搭档的经典小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为您带来的是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龙，制作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